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刘慧，午后3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12月1日，2021正式进入最后一个月份。当一年进入倒计时，你想对过去的自己说一句什么话呢？今年很棒啊，健康第一，注意身体，释放压力，快乐最大。回顾这一年，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收获满满，但是也不妨碍会略带有一些遗憾，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做不到，而是空有改变的决心却没有执行的勇气。所以那些变得美好的品质，我也一直觉得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积月累形成。在做很多事的时候，在最初都会有一个看不见效果的煎熬时期，然后你需要沉下心来，慢慢的开始一个累积的过程，咬紧牙关，多一点耐心，就会看到质变的那一天。所以你在2021年的剩余时间当中，还想实现什么目标吗？如果要用一首歌来表达进入倒计时的感受，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欢迎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大家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聊天室的入口。让我们把今年的遗憾不再留给下一年，我们把空缺的漏洞一鼓作气的来填满。2021的最后一个月，过好每一天。 还没用的照相机，还没光临的餐厅，还在期待有着你的旅行。等待日落的巴黎，铁塔之下牵着你，等待说着我愿意，等待未来你的身边有你。 首倒数，来自邓紫棋。这首歌是这么来的，有一次他正要去赶一场演出，但是有一个摄影师需要拍摄一些照片，那么刚好酒店里有一架三角琴，所以邓紫棋就告诉台铃摄影师说，接下来我要演奏一首歌曲，我弹完了那你就拍完了。所以邓紫棋弹了三分钟，弹出来的就是这首倒数，所以这是这首歌的命名的一个过程。小邓同学希望能够借助这样一首歌曲，鼓励所有有爱在心里的人勇敢去表达。我想倒数讲述我们在人生倒数的过程当中，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有无限种爱的可能，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懂得珍惜时间以及身边的那些爱。所以这是一首对于生命对于爱的思考和表达的歌曲。倒计时的指针已经开始转动了，今天已经来到了12月1号，你还不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勇敢去爱一下吗？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我们很熟悉的那一位，他总是给我们带来最温暖的沉淀，最朴实的坚持，还有最无争的好声音。歌词当中有一句我非常的喜欢，容颜似水经不起流转。 转眼间许多年已过去，我已经不再那么年轻，心中的梦依然在沉睡，让我安慰的是有你在身边。容颜似水经不起流转，我不在乎青春它走远，写我心有冬夏，静静体会内心的变化。开始变得匆忙，有些事才缓缓到身旁，不停地走不停地惆怅，渐渐地失去渐渐的信仰。 来自李健的一首《转眼瞬间》。刚才话说到一半哈，我要检讨，下次不要这样了。歌词当中我们刚刚听到了有一句叫容颜似水经不起流转，其实你最初会以为哎，这是不是就是寻常的感叹时光的流逝，但是我想说这首歌其实很想表达的是一句我并不在乎青春它走远。我们内心有定力， 我们内心有动向，说渐渐的失去却是渐渐的心安，是不是给人意外的惊喜呢？流年似水，转眼之间我们身边的人和事物，包括月份，都经过了一个轮回，但是这期间的变化也许只有自己最了然在心，对吧？不悲不躁，我们一起平静地看一切变化。我们已经从2021年的1月1号走到了11月、12月1号，期间的收获，我想各位心里自然会明了。时光在流转，我们每一天都奔跑在路上，带着我们自己的目标，从来没有忘怀，对吗？ 太阳走在天上，我们走在路上，走在各自走的方向，去不到的远方，待不住的地方，相遇在未知的路上。你要去哪？你知道吗？为此不计代价，带着所有，还是放下，去寻找答案吧。我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释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有太多火焰冷却我的理想，我依然燃烧，我仍在信仰。说什么冰山一角，说什么兵败如山倒，就算我把整个世界给输掉，也希望你能看到。谁又在为你祈祷？谁又会为你而骄傲？就算我把整个世界给输掉，只希望你能看到。我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 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奔跑在孤傲的路上》，我想也特别配搭此刻闪电羊在会遇见你聊天室里配发的一段文字，一首歌来表达进入倒计时的感受，那必须是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已经从春到了冬，从起始到了终点。所幸今年也是收获满满的一年，新的工作，新的成长，新的突破，要给自己说一声加油，加油。是的，我们如此不同，但是我们却能看到对方身上，自己身上很多的亮光。我们带着自己的梦想，一路都在前行。 多想一醒来，春风就能抚平忧伤。多想一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这首歌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很熟悉，生活总该迎着光亮，这是翻唱自周深的一首歌，来自一位名叫黎华的歌手。我愿意给这样的一些新人一些位置，因为音乐当中我们总要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但是歌声我们却是非常喜欢的，对吗？还是弥漫了那种温暖纯净的感觉，就像今天那一束阳光会透过树叶的间隙投洒在我们的手掌。 会绽放。 今天我们希望大家和我们互动，如果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表达各位进入倒计时的感受，不知道大家的选择会是什么。五七五五说，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微蓝说是坚持到底。欢乐咖啡时光觉得一首大风吹比较能够精准的表达他进入倒计时的感受。我们的月份排小哥到这个月终于翻到了十二月，他的表达很有意思啊。如果用一首歌来表达进入倒计时的感受，请先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七七八九 YK 说，那是一起向未来。左撇子思思，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你已经在几天的互动当中都表达了对一首歌曲的喜欢，那是真爱哈。本多入入的美丽心情。这个星期五，十二月三号， 我特地挑选的日子，12月3号。如果顺起来念的话，那就是123，我们一起出发。在这个时间，我邀请收音机前的部分热心听众来到我们电台，和我一起唱起我们节目的主题歌。前期我们也是经过了票选，终于选出了那首我们很想在2021年一起留下印记的歌声。我确实跟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一样，已经在翘首期待这一刻的到来。 不要拖泥又带水，不要懒惰又浪费，全世界都在看你。前夕我在录音室哭泣，累积的潜力都是岁月留的痕迹，哪里有龙我就往哪里努力前进，但我的梦想就像谈不成的恋情，像摸不着的星星，就像落下乌合此意，临门一脚靠近，但最后只感受了打击。生命是自由搏击，几次跌倒几次爬起，这是一场 party， 这是一场革命。现在明白勇气是什么定义，现在当机会遇到所有准备，This is our time， 见证全世界都变了。现在 前的一位耳东城朋友，你好，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通过新浪微博，你和我私信说关注我们的节目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每到午后的3点钟，总觉得有一些什么事情要干，原来是要听收音机。要谢谢我们的节目把你拉回了很久不听的广播当中，终于觉得这个地方还是让自己心存温馨的。他说在我的节目当中很少听到耳边这样一首来自王力宏的就是现在我看你有戏类型的歌曲。他说我很喜欢王力宏，12月1号是我的生日，希望能在这一天点播这样一首歌曲，不知道能不能如愿。 就是现在，不要拖泥又带水，不要懒惰又浪费，全世界都在看你。星球盘成一条线，现在该趁热打铁，这一刻终于来临， 忽然这一刻 我跟你游戏， 历史就这样重复。 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的方式和我联络，点播你最爱的歌曲，同时酝酿好你的那些祝福的话语，我们只接受比较隆重的订单。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当中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这6个字。 不要拖泥又带， 每个月的15号是我们的音乐反转时间，你是我的 DJ， 在那一天当天的歌单由你来做主。 星球盘成一条线，现在该趁热打铁，这一刻终于来临， 忽然这一刻 我看你有戏。 他当初去死就是喜欢听 FM 9.4 冬日 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三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世界就是童话，你复杂，世界就是迷宫。午后三点，这里简单到只有你、我和音乐。我是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去像辣椒，冬天清风面，世界多悠闲，你让烦恼不见了，记得你的脚，记得你的苗，我怎么可以忘掉，当我能够飞，飞越了云霄，我一定要你看到，你是我的甜美，变成了故事，那就永远不会消失了。就像一起唱过的歌，总是会让我们偷偷的掉几滴眼泪。或像某一句歌词，可能藏着我们当初的心事。其实我也和大家一样，在自己的世界里努力的生存，努力的想让自己活得漂亮，让我开心的一次次用生命的为你们声嘶力竭。幸福的是，每当我觉得累了，我知道在我的身边总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为我撑起一片美丽的天堂。我很喜欢看着你们的手挥舞着我们的节奏，在需要力量的时候跟着我一起直向天空。他们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张惠妹，但我想说的是，这些歌之所以有了动人的生命，那是因为里面住着你们，住着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怎么样，讲一首歌是不是很动人？我觉得它真的是也讲出了我的心声。这是来自阿妹在2016年发行的姊妹平行宇宙的版本，不同在1996年的那个活力四射的版本。你会觉得那么多年过去了之后，它更加的温暖。而这首歌也因为有了我们彼此的故事，我们的成长加入，而更加的感动，对吗？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也好希望，无论是10年之后、20年之后，还是30年之后，在你想起来，在你听得见另外一个地方、另一档节目、另一档电台节目的时候，你还是能够想起我们，你的故事，我的歌。其实，在他那一段口白当中，我想起了很多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走过的路，包括刚才我看到还有很多的朋友在《会遇见你》这个聊天室当中，专属的聊天室当中，讲起了自己从今年5月4号一直跟随到现在。谢谢大家一直这样的支持我。很多时候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今天我没有坐在电台，我没有当一名主播，我会去做什么？可能真的不太好讲，但是我相信一点，就是我做什么，我都不会像现在这样开心，这样幸福，这样能够最新的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我相信你也是。 还有说不完的话，风 随着我们出发，把笑和泪都留下，留在这一年的夏。对于未来的想法，有太多疑问没有回答，关于面包和理想，还有平凡和伟大。那就这样出发，再见吧，和我一样匆忙的人啊，你们的歌声在遥远的路上轻轻回响。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梦想会回答生活，生活回答你我的模样，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河流会回答浪潮，一起跃入人海，做一朵奔涌的浪花。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那个平凡的背影，去远方还是故乡，迎着明天的风沙，有太多孤单无人回响，你是否和我一样带着倔强不投降。就这样出发，再见吧，和我一样匆忙的人啊，你们的歌声在深夜的梦里轻轻回响。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梦想会回答生活，生活回答你我的模样，江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河流会回答浪潮，一起跃入人海，做一朵奔涌的浪花。 这是一首来自毛不易的《入海》，很开心在海洋当中 我们成为了那个浪花，更开心的是我们遇见了彼此，多么不容易。刚才歌声当中说，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生活，那我们其实都要感谢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如此幸运的遇见了彼此。宇宙很大，生活更大，感谢在这样的一片天地当中你我相逢，并且在今年我们要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记录住这样的相逢。是一首轻快的西班牙的歌曲，歌名翻译过来是玫瑰，这是来自一支乐队梵高尔的耳朵。这支乐队是由一些当地一所大学遇见的年轻音乐人所组成的，风格呢却和 Vincent 梵高这位印象派大师的艺术形象背道而驰，他走的是拉丁民谣以及舞曲的路线。我曾经还听到过有这样一个评价，说这首歌像早上起床拉开窗帘的那一瞬间，从窗外洒进来那个温暖明媚的阳光一样，让人舒适和快乐。在北京寒冷的冬天当中，我相信大家一定也很怀念春天的阳光和夏天的微风。耳边的倒计时，我觉得除了在和大家一起告别2021，同时也和你一起期待风和日丽的春天。 和清风徐徐的夏日早点到来。 春暖了花将决定离开你，要学会勇敢和独立，我们在一起却沉默不语，随四季随晴天是晴或雨，花开的声音收拾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城市获得幸福。熟悉吗？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在听到黄韵玲的这首《春暖花开》时，就会想起孩子的这一首抒情诗。我们需要对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境界，始终保有一份向往。希望我们能够记得，像这样的诗人，对世界、对你我的祝福。 万事平安，一切都不一样。 从明天起，我们一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不惧倒计时，勇敢迎未来，好不好？而且在这个月当中，我也真的会为大家请来一位当代诗人，希望和大家真真切切的去感受诗意，诗意的生活。今天的最后一首来自等一下就回家的春日之花，在这首歌里和大家期待2022年那个温柔春天的到来。我是刘慧，感谢收听，明天我还会遇见你吗？ 露水躺在你的花瓣上，哎，蚂蚁路过也对你沾光，哎，你就像我梦里的幻想，哎，一直与我只敢在远处观望。全世界再也不及春之花，你符合我的上下跳，此时否微微想在这里安一个家，可以随时陪他，别让别人在你身边肆意驻足，不为别的，我只是感觉不舒服。全世界不及春之花，你缝合我的上下跳。 不用把开就会放在落叶，因你他们变得有生机我也破解，想把你放在我家阳台，希望你妥协，但更希望你出现在我花花容的错觉。他们看到你会说哇他不一般，庆幸自己能早看到出水芙蓉般，说的不为过但你却更加美，能让我留恋我烦的还有谁。花起来的叶子像在跳舞呀，撞进了另一个不熟悉的维度，我追不你身边柔软的花蕊，为什么鸟儿老是在沙醉呀，露水躺在你的花瓣上，哎，白夜路过也对你展望，哎，你就像我梦里的幻想，哎，你只有我只敢在远处观望，全世界再美不及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021年底北广购物双十二来了，全场商品八八折，实惠的商品，优惠的价格，尽在12月1号至12月12号，来北广购物订购吧，全场商品八八折，同时任意订购2件以上商品更享受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惊喜哦，北广购物双十二超多福利等你来抢。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哎，李红啊，我发现咱们这个平台又来是大黄花鱼了。这回这黄花鱼这个可真不小。 这回来的这个大黄花鱼呢，每一条都是1斤左右。 我看它好像是去鳞去鳃去内脏了，还能剩1斤多。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去黄花鱼。什么意思呢？去鳞去鳃去内脏，等于说您拿回家以后就不用自己拾到了。拿回家以后直接能烹饪。那么去鳞去鳃去内脏完了以后还剩1斤左右的鱼肉， 而且刚才我一看呢也没什么包冰，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去黄花鱼是没有包冰的。为什么呢？上岸以后直接在港口去进行加工，直接在港口就给大家装袋进行冷冻了，拿回家以后1斤左右大黄花是实打实的分量。 而且在市面上这1斤左右的大黄花鱼啊价格挺贵的。 一般呢在市面上这么1斤左右的这个大黄花，我们之前在网上呢给大家查了一下，它还不是大连旅顺口的。为什么说要提大连旅顺口呢？因为这边的这个大黄花呢它的质量比较高，另外呢这个肉质比较细嫩，也就是说咱们平常在家里边俗称的叫做蒜瓣肉的大黄花鱼。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也是非常非常具有力度的，一共是6条，每条是1斤左右的，每一条全是去鳞去鳃去内脏的这个三去黄花鱼。那么在市面上的价格呢要458块钱，但是今天299块钱，299块钱您就能给您拿走。 这合适啊，合一条也就是50块钱， 50块钱一条。 你要是在餐馆比如点这么一个大小的一个 大黄花鱼的话，我估计怎么得100-200了。 对，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 行，这个400-015-5151，400-015-5151。 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黄花鱼，它还是给您的是一张提货券。为什么要提货券呢？是因为比如说节年假日了，咱们什么时候想吃新鲜的，这个时候咱们再拨打电话。另外呢您拿着这张提货券，比如说走亲访友送个小礼物什么的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那么提货券打电话预定完了以后给您送到家的，这个全程全是由京东的冷链给您配送的。为什么选用他们家？因为他们家 这个服务也比较到位， 对 大家这个口碑非常好。今天咱们这个三去的黄花鱼呢是去鳞去鳃去内脏，三去了以后每一条还达到1斤左右，所以真是个儿不小。因为那个三个东西你要不去的话怎么也得2-3两。这2-3两去了以后还能有1斤左右的。咱们这个组合给大家的是6条， 对 是吧？6条是299，合一条呢也就50块钱， 50块钱。 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挺合适的。咱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今天这个组合呢第一个我们主打的点就是去鳞去鳃去内脏三去。什么叫三去？就是您拿回家以后不用自己再拾掇了，拿回家以后直接去进行烹饪。第二就是它大， 为什么叫大个的大黄花鱼呢？是因为它去鳞去鳃去内脏完了以后还有一斤左右的这个分量，这一斤左右是不包冰的，您拿回家以后多重就是多重、还有就是它的正经的大黄花。什么叫正经大黄花呢？其实大连的旅顺口地区是特产的大黄花。旅顺啊，如果您去当地旅游的话，一定要尝尝当地的名菜，叫做黄鱼烧豆腐。所以说呢，这个黄鱼在当地也是特别受人的欢迎。这个旅顺的大黄花，第一就是特别的新鲜，第二是在港口去给您进行装袋去进行冷冻的，这一点能够保证您拿回家以后还能吃到蒜瓣肉，还能吃到真正新鲜的黄花。那么当然第四了，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刚才也提到了，299块钱，一共是6条，每条这个一斤左右的大黄花呢，才合50块钱。 对，这个黄花鱼的大小也是它品质的一个象征啊。咱们是给大家6条，每条呢都是去了鳞、去了鳃、去了内脏以后还一斤左右呢，所以是大个的啊。咱们这组呢299元，合一大条也就是50块钱左右，所以呢性价比非常高。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告诉大家啊，400-015-5151，400-015-5151，赶快拨打。 以上是广告时间。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